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吴大磊，知道狠心的人三大表现吗？ 狠心的人就是能给自己一大嘴巴。 这一个还有什么？ 能 这边再来一嘴巴。 好，俩嘴巴还有什么？ 两边一起来个嘴巴。 你怎么就是扇自己？你比如说，他对自己能挨饿，能舍得饿自己。 嗯，挨冻。 对，挨冻受饿，然后给自己大嘴巴，这三大表现。 不，怎么不想想那种四象限法则呢？ 四象限法则那是怎么个法则？ 不懂吧？哎呀，不行啊，二位。基础知识薄弱，然后经济方面的一点这个时间方面管理。 行，别批判，你先说。 理论不扎实啊。 你说什么四象限法则？ 就是把工作按照重要紧急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四种划分。第一象限既紧急又重要。第二象限重要但不紧急。第三象限紧急但不重要。第四象限既不紧急也不重要 啊。 四象限。 那这画出来管什么用啊？这跟对自己狠不狠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说有些人他的狠表现在严格执行他的一些管理上的条条框框，比如用四象限法则， 言出必行， 哎，约束自己，我必须每天先做到解决既紧急又重要的事情，然后再解决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这种人叫有条理。 再往后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最后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狠心的人三大表现，不是像这种这么理性的一个细节的事儿啊。 你说这是什么？ 第一，拿了快递不拆。第二， 小王，停，这怎么能看出对自己狠呢？你说，哎，拿了快件不拆，跟给自己大嘴巴，哪对自己狠？ 不拆快递狠。 对， 小柱，你哪头的？ 不是真的，你想你自己买的东西肯定是你需要的，但是它东西到你眼前了呢，你没有一个迫切的心情把它破坏。 多信我这上写着里边是什么，我好什么气呀、啊？ 哎，是什么就准是什么吗？ 多信呀！他写一块蛋糕，绝不可能给我换成一块椅子。 蛋糕还有呢，比如说你要了一个蜘蛛侠造型的蛋糕，来了以后其实是一个 钢琴 家。猪佩奇，小猪佩奇型的蛋糕， 不过来朱元璋就行了。 你就是没想到吧？没准就是蜘蛛。 第二条， 买了奶茶打包。 哎呦， 他不喝，你说狠不狠？ 这我回家喝，我狠什么？外卖呀、啊！ 攥着一冰激凌你不舔，拿回家去吃。哎呦，太狠了，对自己受不了，人得疯。 第三条， 你更得认同了。闹钟响了就起床， 我疯了。颠覆我人生观了，我疯了， 多狠嘛！对自己，闹钟响了，他不延迟一下，他不回笼，他响了就起床。 这位 别管几点响， 这位是被吓了，噔噔就坐起来了， 多狠！以刻不容缓的这种精神在起床这个事业上， 这事业小点。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算什么狠。 这三大项是咱们现代人最狠心的三大表现：拿了快递他不拆，买了奶茶他打包，闹钟响了就起床。 小花， 想想我的肝馋， 我都不觉得我应该活这世上 啊！ 我觉得，我认为这点一点都不狠。 我跟你说，他要敢对自己都这样，对你我都想象不到。 哎呦， 得多狠心哎！ 用一句形容词儿，叫狠嘚嘚的对你啊， 我都想象不到。我跟奶茶怎么比？ 你是跟奶茶比不了。 要是我跟那闹钟比， 反正狠心人自有狠心的事儿啊。 什么狠心道理？ 刚才这三样你琢磨呗，越琢磨越可怕。 我一点都没觉出可怕。 你闹钟不做延迟是吗？不用第二次叫醒？ 我根本就不用闹钟。 他失眠， 我自己醒。 他叫闹钟。 对，我叫闹钟。 啊？ 可能我上闹钟是屈指可数的。 那我问你，你平时6点钟醒，但你5点钟就得坐飞机去了。那你这时候上不上？ 不上，照样起。 3点钟就能起？ 能起。 嚯！ 哼， 你狠啊！ 你看看， 嚯，赶紧喝口水压压惊。 我认为我比这闹钟强多，所以我不认为闹钟想起这算什么。 活闹钟哎！ 我得这么一外号，活闹钟。 你倒是闹点啊！ 我一般都要凉奶茶。 哦， 你看 拿着手里就不喝， 就不喝，就等多有多的有人我显摆。 活奶茶呀， 怎么听说活奶茶？ 拿了快递不拆。 马上你就是活拆快递， 活拆快递，这听有点狠了。我以为我活快递的。 行，你狠，算你狠。嗯，要说狠，你还记得咱们前不久说的那个女大学生，为了血拼双十一，连吃了三周的泡面。 嗯， 这狠吧，对自己。 这狠。 三周啊，最后怎么着了呢？ 最后这位活泡面， 最后他生病了。 真的。 双十一那天啊，发烧到医院输液挂水。什么原因呢？ 泡面综合症。 哎，就是吃泡面吃的身体抵抗力下降了。 你看看 他也是，这六十几顿泡面您倒换换口味啊。 看病花了一千，攒那钱啊全都花在看病上了。 哎呦， 也没购物。 身体好是最重要的，你注重颜值，但是你要是不健康的话，颜值又何在呢？所以呢，说到底还得理性消费。 嗯，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哎，对，这老话在理。 你不是你看现在最流行那歌都唱了吗？ 怎么唱的？ 说这个，你要想减肥呢，应该是燃烧你的卡路里。 哎，对，哎，这倒对，把卡路里都掏出来给它烧了。 燃烧卡路里就得通过运动。 是。 你不运动起来的话，你的卡路里怎么燃烧呢？ 那恐怕烧不了。 这首歌你们都听过吧？ 听过。燃烧我的卡路里。 现在这首歌火成什么样了呢？国粹京剧都改了一版。京剧版本的卡路里，你们想听听吗？ 什么样？ 来听一下。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尘凡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甜甜圈，煎煮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燃烧啊，燃烧卡路里。 所以唱出什么道理呢？食不靠节。好，今天就说到这儿。 就这个。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下面再给你们说个事儿啊，有一道烧脑题啊，给你讲讲。 说完就烧脑吗？ 对， 不烧卡路里了。 这是烧脑的啊，现在是燃烧你的脑路里啊。 那我不说了， 脑回路吧，算燃烧一次啊。说什么呢？就是在兴化交警大队接到了一个110的指令，说啊，在他们那附近有一个出口的一个红绿灯的路口，一辆两轮的电动车倒在地上，有人倒地受伤了。民警呢将肇事逃逸的周某抓获，周某这才发现被他撞倒的、受伤的是谁？竟是与他中午一道喝酒的酒友，所以这道烧脑题就出现了啊。两个酒友告别，电动车先走，摩托车后发，问两车相撞需要多长时间。 来，这是很典型的小学数学相遇问题。这 什么是追击问题？电动车先走，摩托车后发，这摩托车把电动车给撞了，摩托车比电动车快啊。 嗯，对， 那就也不能是相遇，也不能 是 追击 问题。 那得知道俩人的速度啊。 那准是摩托车要快呗。 这是肯定的， 因为电动车先走，摩托车后发呀。 对，是没错，哪个都知道电动车没有摩托车快。 你真当数学题那么做去了？ 那怎么着？你告诉我的刷档题吗？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俩醉鬼喝完了酒，在道路上嘎油嘎油嘎油，什么时候能出事儿？ 哦， 出事儿以后 早晚得出事儿。 关键什么呢？有一位还跑了，撞倒那位呢是伤势严重倒地不起，跑这位呢也没想到撞的是自己的那个老乡亲，他也是害怕承担责任。就逃离了现场， 结果这回担的责任更大了。 父老乡亲， 结果又负了老乡亲呢。 这个后来呢，提着这个好吃的好喝的，拿鲜花水果看老乡进去了。 嗯， 那、我是觉得你先发了，我是后发阵容啊， 后发先至， 没想到我后发制人。 对，我后发在这儿治你这人。 嗯， 我也没想到是你呀，老邻居，老邻居，你也是，你前面打什么转啊？还不是你惯我，你不惯我，我能打转吗？ 对，我能认识道，我能打转吗？ 你非嫁给我那醉蟹， 你非嫁我那醉虾。 二位这会儿都明白了， 灌了那么多黄汤， 你喝那么多猫尿， 你那是白汤。 这个怎么办吧？ 那警察同志都我全责呗。 我们蒙兄弟，我自己处理就完了。大爱旗是我自己压的， 大爱旗是我自己压的。 他没撞你？ 对对，我没撞的。 你也没骂街？ 我没骂街。 那你们俩这是无理取闹啊！无理取闹，你们知道是担在什么责任？ 不是无理取闹。 对，我们反正我们不对，我们不对，我们改就完了，好吧？ 相声没少听啊，你。 也是来源于圣火。 还没接没完。 但是我们还高于圣火。 行，那我走了。 别走啊！有空上家玩去。 回见回见，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等我出狱啊！ 等我出院，不是出狱。 主要我还肇事来着。 对，等我出了这冤狱 的。我逃逸了，我一逃逸事儿大了。 那个警察同志，我不追究他刑事责任。 那你也有责任啊！ 喝酒不上路，上路不喝酒，俩都扣上。 俩都扣上，我听说过都扣上。 拿筐给我扣上。话多 话密。 这个数学题也来源于生活啊。其实这道题呢，确实是一道追击问题啊。如果要是总结出来，可能能编出一道出色的数学问答题啊。 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哎，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这这，嗨，我这都挨得上。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 嗯， 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喊你喊你来，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带着了，带着了，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其实呢，数学题它确实也是来源于生活的。您比如下面这道题，我要考考小柱和大磊，这是一道三年级的数学题啊， 嗯， 如果你们没做出来，哈哈哈哈。 就让你这二年级的小孩给难住了， 我就不笑话你们了啊！ 哼，您都笑不够了。 说乐器商店新进了九把小提琴，共花了3600元，售价合理的应当是 ：A. 每把498元 ，B. 1元400把 ，C. 1元498把 ，D. 100元。请问乐器商店新进九把小提琴，共花3600元，售价合理的应当是（括号）几呢？ 你看看，这分明是一个看你细致不细致，怎么可能1块钱400把呢？它分明是1把400块钱呢。 哎，小柱，你觉得呢？ 你会做生意吗？ 不会，你把我怎么样了吧？这是数学题， 选 A， 498把。 什么四？ 498一把。 498一把。 除不开。 九把小提琴共花3600。 哎，除不开呀。他是除不开， 你讲讲为什么是 A 呢？ 我赚98块钱一把呀。 哦，就是说你老板做生意不能亏，就是说不可能原价进原价出是吗？ 当然了，我开店还有电钱呢，灯网水电还有税呢。 哎，你怎么能想能这么细致呢？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我有点老猫深算了，是不是？ 是啊，小柱， 他就 你肯定看答案了，我知道了。刚才我把这本放在你。 哎呦，抄答案就这种直接把答案填这种人。 你绝想不了那么多，小柱啊。 对，对， 就你那经济脑瓜子，就你那个数学那个脑壳子， 1.498元，你就给卖了。 对，你开始说错的那次才是你的正确答案，后来你看我答案，你又改的。 你把这圆根板掉个了。 大家小柱说一个正，小柱有什么可说的吗？ 没有啊。 不过这道题呢，是一道水很深的题，非常世故哦。 我觉得是挺坏的题。 你们没有想到吧？啊，400元一把的话，老板做生意是不是就亏了？所以说，这里面有个陷阱。 我看你说不亏，老板这叫先赔后赚。你不会下回你再买我10把8把大提琴，你试试，你看我赚钱不赚钱？ 赚你9把。 就是你的意思，9把小提琴，老板已经把里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算在里边了， 没有， 空了3600。 我这把我不挣钱，我是为了招揽顾客 啊。但是家长们因为这事儿就炸开了啊，有的家长认为，啊，这很好吗？ 这是哪个家长？我最想知道。 这家长现在好像还是懵懂的状态。 盈利了是吧？ 不是懵懂，是没懂。 盈利了哈，很好吗？ 对，别上学了，跟爸爸卖鱼去吧。 有的家长也说了，啊，啊， 啊什么？ 是没听懂，是没看懂啊？ 这个你们认为很实用吗？这道题？ 对呀，爸爸让你上学学的是数学，谁让你学做生意了？要是学做生意，跟爸爸去，爸爸剩的比这还得多。 我跟你说，现生活中一把成本100元的小提琴，市场价至少是上千乃至上万。这道题我看，以我做生意的这个角度啊， 哎， 我是爸爸，这道题还不够应用。 不用加这句，不用加这句。 有的家长担心啊，这样的考题不经意间将消费风气引入了校园，是否有不好的影响，有待商榷。但有的呢，觉得哎， 怎么了？ 这个能提高商业价值的一些讨论啊，很有一些现实的意味啊。 这家里都是没做买卖的， 你们怎么看呀？ 我认为数学跟这个实际还是要分开的。 而且有人也说了，才加98，出题老师真是不了解市场的行情啊。 这么良心的商人是吧？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家长说了，凭什么合理售价就要高于成本呢？ 对，完全可以卖大 厂。合理售价取决于其他人的成本，而不是自己的成本。 对，完全可以卖大厂送小提琴吗？你们这是拿我搭茬呀。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松松的享受，假装欢笑，做个好朋友。我看着你表情走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发

挺别扭。 这个别扭的意思就是说最后还是要了。 哎呦喂，我怎么过呀往后这日子。 好玩是好玩你们俩，但是呢就是你们俩经常说话不走心不过脑子，夸大其词，很多事情吧转身就忘。 你看说了半天，你除了说我们记性不好没有别的。小花，我就说你，我们这还是不是故意的，小花是故意的办的不靠谱，就这种人啊就没办法了。你比方上次咱说好出去玩去，小花特别这个信誓旦旦，我来，认为自己认真负责，呵，时间地点都跟我们说准了，我们也去了，到那儿一看车票是转天的。你说说，哎，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是认认真真职工职令的办错事儿。 哎，他就为让你提前呀游览一天车站。 有一天你呢，那上面写着15号15号，你是16号去的， 改签呢？ 改签， 对呀， 定的15号的，16号到的，你可以转天17号去， 这都来得及。上回刚子结婚跟小花说啊，我周末结婚，和小花听得真清楚啊，就去了啊，结果发现哎，到时候一看，哎怎么这朋友都换了，我都不认识。结果一看是人下周结婚，他这周就去了。 我跟你说了吗，早去不耽误事儿。你呢？ 对，早去一周结婚，真不耽误事儿啊。那真有吃饭的，倒是。 你那谁，桃花那次结婚， 不是北京人吧？ 啊，人家定的下周的事儿哈，你给忘了，你下周去了。哎，到那儿以后，你正好赶一波人也结婚呢，你把份子钱也给人交好了。 我还随了份子啊。 进去以后，这个手搭凉棚一看， 这小伙儿他这屋里有多大，还手搭凉棚一看， 我怎么不认识啊？ 哎，我让你们认识我吧。 结果这份子钱也给了，李桃花还挺怨恨你的，早的总比晚的强。 这都是不靠谱的现象，我觉着咱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别说不靠谱的事儿，别办不靠谱的话。 那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对。 那个其实你们对我不靠谱点就不靠谱了，反正咱们也都是损友，也没什么真感情。 这说到点儿上了， 关键是你们对自己的女朋友什么样子呢？3年前一小柱谈了一女朋友，那女朋友说啊，小柱子我感冒了。 小柱子，哎，我听老佛爷一般这么喊，小李子、小安子，他叫小柱子是吧？ 要是说感冒了，多喝水啊。小柱子，我头疼。 怎么这位不能自理是吧？有什么事都喊小柱子，就跟摁电铃喊护士一样。 你多喝水啊，小柱子，我过敏了。你多喝水啊。 小柱子也就一番儿。这偏方没有第二项。 哎，你说这种是不是？当然男朋友还有比这个更不靠谱的吗？ 这玩命给人灌水， 那个蚁丸 都肿成那样了，还是多喝水。 都过敏成那样了，最后还把小柱子给拒绝了。 没办法，实在喝不动了，你知道吧？ 那女孩拒绝我的时候，口齿都不清了。嘴里还含着一口呢。 咱小柱子说要条件比那女的强多了吧？到底 是那女的。这女的家庭条件实在看不得了。 还人过生日，小柱打算是给人送一惊喜，拿一个大粉色的彩盒， 盒里装什么？ 穿着那礼物，人家知道女孩喜欢那丝带呀、啊，什么粉色蝴蝶结啊，咱们照着送过去，女孩也挺惊喜，哎，这里边该不说是很漂亮的那种钻石做的，这样戴脖子上，有时候一串一串那种 链子。 女孩心里很期盼，打开以后一看。PSP 5000， 哎呦，幸亏你连着说，真的打开一看，要不就一 P， 还得有一 SP。PSP 其实也不便宜呢。 一般来讲，女生都不是那么喜欢的。王大雷，4年前有一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比他早。 2月14号给送点花了是吧？王大雷也琢磨，哎，他说了，不能送一支玫瑰花。这个有了， 什么我就有了。 拿菜篮子直奔超市。 哦，吓我一跳，上花市了，妈呀！ 那盆玫瑰花多少钱？对，水泥盆儿这个。对对对，带点多，飞上点吧。 你先等会儿，你告诉我， 臭不臭？臭不臭？ 你先等会儿，先别说这个，小花，你告诉我哪有水泥盆的？ 就是那种传统 花池子， 特传统的那种那个花盆。 瓦盆哪有水泥盆？ 那是瓦盆哈、 啊，这多新鲜！ 你可不知道， 这见水泥盆的花啊， 你以为大水泥抹的呢？ 泥池子用的。 哎呦， 4年前吧，那时候你还不太那个成熟。 哎呦， 4年后啊，你依然的不成熟。 4年前那个女朋友有一天跟王大磊出去遛弯去，大秋天啊，大秋天。